啊，对老同修来讲呢，老同修不要听经文，经文他很熟，他听了很多遍，他要听的就是听前面的玄义。啊，玄义是你学习这部经典的心得报告。啊，可以提供给他了做修学的参考。啊，所以老修非常重视这部分。啊，无始界以来，习气种子不相同，这就造成说我们根性不一样。有人一看就明白了，有人一听就明白了，一接触就明白了。啊，我们今天看不懂，也听不懂，接触还是不懂。啊，看错了，想错了，于是说错了，干错了。啊，这个错误里面有善恶。啊，善感应的是三善道，恶感应的是三恶道。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三善道、三恶道通通是错误。为什么？根本就没有六道轮回啊！六道轮回是假的，就好像做梦一样，你做美梦，你做噩梦，醒了通通都是梦，都不存在了。所以善恶是毫无意义的啊，在六道里头善恶有意义，那个好梦跟噩梦不一样啊。可是梦醒了就都没有了，都等于零了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法上应实，何况非法啊。佛法是善的，是美的，但是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。海贤老和尚处在这个社会里的，他跟在极乐世界没两样啊。极乐世界一切都是善的、美好的，不放在心上；这个地方一切不善的，也不放在心上。啊，他在这个地方表演给我们看。用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，把我们的妄想杂念善不善业通通换掉啊，心里没有别的东西，干干净净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善阿弥陀佛，我也是阿弥陀佛，到阿弥陀佛这里就平等了。这就是他修行的方法，妙绝了。这叫念佛，它叫慧念啊。我们念佛还要分别，还有执着，这是假念，不是真念。这个念法念一百年、两百年、三百年也没用处，还是搞六道轮回啊。念佛不能夹杂了，这个话多少年来啊，我们讲多少遍呢、啊、念佛有三要啊。第一个，不能夹杂。啊，第二个，不能间断。 最好是日夜都不间断。最后一个，不能怀疑，他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，啊，真正守住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，而且成功很快。啊，三年成就的人很多。三年能够专心放下万缘，肯定得三昧，得三昧的时候就决定往生，而且呢自在往生。啊，净土法门靠阿弥陀佛的福力不一样，净土叫他力法门，那我们完全靠阿弥陀佛，真靠得住，要相信，不能怀疑。你稍稍有一点怀疑，最后往生就变成障碍了，去不了了。绝对相信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那净土第一个条件就是信。第二个是愿，第三个是持名念佛。信愿尤其重要，有信有愿决定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是念佛功夫的前身，不是多少。啊，功夫在什么地方看呢？就是你放下多少。功夫是看放下，你放下的越多，功夫就越深；放下的越少，功夫就浅。啊，要把最难放下的摆在首先。在一般人讲，情执最难放下。啊，财物。啊，地位、荣耀，哪一种你最喜欢的，你就在他里享受。啊，最难舍的都舍了，其他就容易。不放下，亏死大了。受害的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啊，我看到海贤老和尚，我有很高的警觉性，要向他学习。学习嘛，彻底放下。啊，有等于没有。自身之举，就是生活必须要用东西，越少越好。啊，自身之举多了就是累赘。这家业太大了，放不下。啊，一定要晓得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楞伽经里头讲得好，我们整个这个宇宙到底怎么回事情？佛在经上讲的，这些东西通通是自性显亮。你看一句话讲尽了，是我们自己心里变现的现象，就是 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这么复杂，这么麻烦，啊，没有关系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知道事实真相呢，自然就不放在心上了。有等于没有。啊，我有的，别人拿去用去了。无论用什么方法拿去了，我什么态度呢？本来没有，本来不是我的，不就没死了吗？心平气和，快快乐乐。啊，我的我还常常念着，这就错了。这念什么？念轮回，念六道。念迷惑颠倒，要学放得下，放得下之后，自然你就看得破，智慧显现我们要愿意走这个路啊，依教奉行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不要等来生了。首先要放下，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那是他的，这观念不好，这观念去不了，跟极乐世界不相应啊，你看海贤告诉别人啊，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有家大思想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我们要觉，不要再做梦了，在这梦里醒过来了啊，看到老和尚那个样子醒过来了，不要了啊，我修行为什么不能像他这样的，我这个也要那个也要，这个也想那个也想，就坏在这里啊，他的高明处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要，一切随缘，有缘啊是利益众生的做表法，没有缘不做，不去判缘，这个好啊！我们知道应该要放下，佛教我们放下，可是我们怎么样呢？没有放下，一样都没放下啊！起心动念没放下，分别没放下，执着没放下，依旧还做六道生死反复啊！再能不能不放下呢？不能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年岁大了，在这个世间居住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再不放下，那就继续搞六道轮回。如果肯放下，那就很幸运，我们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就成佛了。不放下，不要以为我们是在学佛，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在念佛。你看慈云灌顶法师的 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的素钞啊，是他著作的。啊，他是清朝乾隆年代的人，佛门的大德。啊，他说念佛有100种不同的果报，第一条就是无间地狱。念佛人怎么会堕无间地狱？我真正看不懂啊。啊，我拿到这个书去向李老师请教。哦，李老师一看到这是大事，我不跟一个人讲。啊，讲经的时候我要给大众宣布。提高大家的警觉。啊，为什么念佛人堕无间地狱？古人有一句话说，口念弥陀心散乱了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口念心不念的，口是假象啊。佛法重实质不重现实，不重假象。海贤老和尚没有这个假象，你每一天看到他，他在工作，他在种地，从早看到晚，没念佛了。啊，人家问他，他心里头念佛，工作不妨碍念佛了。啊，松土翻地是念佛，出头下去阿弥陀佛，提起来阿弥陀佛，真的没有想到。啊，种菜拔草没有把佛号丢掉，乃至于晚上睡觉啊，梦中都念佛，我能相信。那佛号熟透了，心里除佛号没有第二个念头，晚上做梦念头一起还是阿弥陀佛。那这个功夫怎么能不得三昧呢？所以他真的念佛三昧很久很久了。啊，像这样的用功的人，这样老实啊，听话真干的人，得念佛三昧应该在3年到5年他就得到了。啊，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，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，给他的使命啊。本经把口业提在第一，这个有特别的意思，口业最容易犯，所以口业有4条，你看身3条，意3条，口4条，最容易犯的。啊，学佛的人，念佛的人，所念的功德都从口里流出去了。啊，不能包容，不能容忍， 喜欢批评啊，所以念一辈子佛不能往生啊。海贤老和尚一生92年念佛，他是累积没有流失掉，这个功德多大。我们是一面念一面丢掉了，造口业啊。所以佛把他留在第一，特别告诫念佛人，因为这是特别快速通道啊，快速成佛通道，这个是善业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啊，也就是不妄语，不念邪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要守住啊。那为什么会造业？当然意业是主，你起心动念不善啊，啊，意也是贪嗔痴啊，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疑五毒具足，起心动念很容易很自然的都想到损人利己，这就坏了，这就造三恶道的业，自己不晓得，有意无意天天在造啊，功德累积不住啊，念佛的时间少啊，造业的时间长啊，念佛的力量薄弱，造恶的力量浑厚，你怎么能离开三途？那说的不好听的话，你怎么能离开地狱？啊，全都造的地狱。这你有没有听懂？没听懂，天地变数不够。为什么不够？是用散乱心来听的，佛是用散乱心去念的，所以精进念佛得不到效果啊！我们现在改个方法，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的总结啊，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，看一年，一年就1000遍，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，那就365万声佛号，这一年下来决定不一样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。如果3年不断的决定的是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也到了该走的年龄，要完全放下了啊！国际上大型的活动，我看了老和尚这光碟之后，我要收敛了啊！我不再参加，我鼓励大家参加啊，大家到这儿看我，我欢迎。我不想参加任何活动。 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视线给净宗学人做最好的榜样，给谁呀？给我，不是给别人。我们看了，直下正当，这就是效果的。因为别人不想看，谁看到谁能够直下正当，他就得利益。我不想给，我就想往生。啊，世间生活苦一点好，为什么？没有留恋。如果生活太好了，不想走。啊，情执很重，财色名利都能够留住众生在娑婆世界，在六道轮回。啊，你能够摆脱，你才能够离开。你才能够得到佛菩萨的加持。啊，本经兴起的因缘就是利益安乐大事。大事就是了生死出三界。这大事啊。了生死成佛道啊，大师当中第一等大师就说成地狱，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假话，成地狱。那凡夫一生成佛，看你有没有福报啊！相信就有这福报，不相信没这个福报啊！没这个福报，不要劝他啊！劝他生烦恼啊！欢欢喜喜随缘就好啊！有这个福报，你要勉励他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一生决定成佛，啊，净宗确实是一个特别通道，不拐弯的，不是弯路，直路啊，啊，快速的通道。有缘的人得到了啊！有缘人什么是有缘？真心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我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啊！这个世间事情统统放下啊，是非放下，人我放下啊，真妄放下，善恶放下，世法佛法通通放下，就一句佛号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清净阿弥陀佛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佛在经上讲的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。啊，去解经义，在今天，全世界佛教普遍的现象。啊，所以我劝大家把老和尚这一篇光碟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。为什么？那个好懂，那个直接啊，你一边看不懂多看， 看一百遍，看一千遍，你就懂了，你的正知正见就生出来了。啊，你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，你的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都是邪知邪见。啊，邪见正甚呐，不修善道啊！啊，今天大家修什么道？修贪嗔痴慢疑的五道，研究怎么个贪法，怎么样贪才得多啊，才能快速拥有，不想这些吗？真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啊，真心是真正的清净平等觉啊。如何恢复我们真心这一句佛号，最有效的方法，又是最简单的，又是最容易的，只你要坚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相续不断，你就把真心念出来了啊，真心念出来了，你往生就有把握了啊，欢喜心生出来了，真欢喜啊，自信里面的喜悦，真心流露自信的喜悦啊，一切没有念佛好。我现在跟海清老和尚学习啊，心里佛号不让他间断啊，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，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啊。我是一生不看报纸，不看电视，没有电话啊，人家送我的手机我都丢掉了，这是这魔，这不是好东西啊，让你日夜不安啊。我什么事情都没有，就是跟大家分享无量寿经，一部经一句佛号，人人都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啊，真放下，真自在啊。啊，特别我受这个太闲老和尚这个光碟影响很深啊，这个碟片陈蒙他的徒弟印智法师送来给我，我一看就明白了，一看就懂了，老和尚传递给我是什么信息我就知道了啊。我们都要给念佛大众做正传啊，做一个好样子啊。我曾经听人跟我讲，下莲居老居士普贤菩萨再来的 黄念祖老居士、观世音菩萨再来的。那海贤老和尚也是普贤菩萨的化身。理上讲得通，事上没证据，所以我们也不必怀疑啊，也不必完全相信。理上讲得通，事上没证据啊，我们这样的态度就最好啊，我们把它当作菩萨看待，他真正是菩萨，他不是假的。那给我们做出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学佛修行正果，要像他这个样子。佛法讲的是心性。修学佛法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用真心，因为佛法是世尊真诚心里面流露出来的，我们的心跟他不一样，就很难体会到啊，众生心是妄心啊，真心里面是清净平等觉，没有丝毫染污，没有丝毫怀疑，没有丝毫动摇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确古人所谓的心浮气躁，古时候人有，但是那个心浮气躁的程度非常微少啊，要用百分比来说也不过是3-5%吧，这样的心浮气躁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应该在90%-95%，怎么能学？我们从什么地方看出来？从大善知识不在我们世间了。他们为什么不来？我们不肯学。我们真正肯学，佛菩萨就来应示了。啊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佛菩萨为什么到世间来？什么时候来？众生想学圣教，他就来了。啊，我们心里是想学，但是我们的程度不够，他也不来。啊，条件不具足。啊，古人何以能具足？古人从小接受过基础教育。啊，学习圣道的基础概念知识我们完全没有接受到，怎么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？ 那在下面讲的特此一文，这一门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，无量法门之外的，只有这一门智圆即证，这一门可殊胜了。圆到极处，圆是圆满，圆满到极处，圆融到极处啊，正正是正超快速啊，也达到了顶级，这样一个特殊的法门真难得，而且尤其简易之极，它不难，如果智圆即顿，必须得上上根人才能接受，那我们全没份了啊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简单容易啊，直接快速稳当，这就是讲的净宗法门。啊，下面是要超除六道轮回，超除十法界。这部经是真书。啊，不是附带书的。啊，世尊说法49年。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最后全归净土啊！啊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我们得到这一部经，等于读了一大藏教。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经教，我们一样也没有漏失啊。你修行能得多少利益，与你的沉静心完全成正比例。没有沉静心，你什么都没得到。你还是在六道轮回里头原地踏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从礼敬学起啊，真诚心修理心，啊，清净心修理心，从这入门，啊，中国传统文化跟佛法都要从恭敬入门，太重要了。啊，所以净业三福里头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，我们学习的方法是落实弟子规，这是最低的标准，是一切众生人人可以做得到的标准。啊，没有这个标准， 孔子、孟子来跟你讲传统文化，你也学不会。没有这个标准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来教你，你还是凡夫。那从相上讲，没有分别，善人、恶人都要恭敬。啊，尊重我的人、爱我的人，还有误会我的人、回谤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也要恭敬。为什么？他本来是佛。啊，那他为什么是恶？他是我，他学坏了，他不是本心，他习性。啊，他的本性是佛，我们完全看本性，不看习性。习性是假的，本性是真的。啊，本性永恒不变。啊，习性，善会变成恶，恶会变成善，千变万化，不理会那些，只从佛性上说。你才能成得了佛。啊，用习性去学佛学不到，学一辈子也没学到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所缺乏的，啊，真诚恭敬。啊，有诚有敬，啊，供养就会把真正好东西供养别人。啊，次一等的，再次一等的，自己受用，这个人真正修复。这个人真正成就啊。所以要恭敬啊。恭敬有大福报啊。你意想不到啊。啊，这是许许多多人不知道的。啊，忏悔业障。怎么忏悔法？舞台上表演，痛哭流涕，也感动台下的观众，算不算忏悔？不一定。啊，张家大师教给我，忏悔业障啊，要用真诚心。恭敬心，那决定后不再造，这叫真忏悔。大师说，佛法重身智啊，不重形式。身智就是后不再造，这叫真忏悔。孔子所说的不贰过，啊，过失只有一次，下一次决定不会有同样的过失。啊，谁做到了？孔子赞叹颜回做到了。 那颜回这个人过世只有一次，他知道是过世，下一次不会再犯。那如没有求出离三界，那人家也能做到。何况大乘，那何况是极乐世界。那今天忏悔了，明天又犯了，犯了再忏悔了，这不行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用妄心。那追到究竟处，真妄两个字。我们无世界以来，一念不觉迷失了自性，变成六道凡夫，在六道里头轮回，不知道多少次啊，有无量劫啊，无量劫阿赖耶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。善少恶多，所以就善保不住啊。遇到缘，他就起现行，恶的力量太强大了。那也正是为这个原因，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的好处，把所有一切恶的缘统统断掉，里头没有。那所以到极乐世界，你所看的尽善尽美，那你不会有恶念产生。也就是说，阿赖耶里头诸多不善的种子，在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缘把它引发起来，极乐世界好就好在这里。那忏悔要真正去做啊，要真放下啊，真放下的先决条件就是你要真看破，知道三界六道是假的，知道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，就真放下了啊。为什么放不下？没搞清楚啊，还把假的当作真的。真的不认识，遇到了不认识啊，净土是真的，遇到了为什么不念佛？没搞清楚，所以看破放下这两样，哪一样难？那早年呢，我年轻呢，啊，这些问题都问过张宇老师，大师告诉我，看破难，看破是智慧，看破没有不放下的，啊，不能放下，没看破。 对事实真相还是蒙在鼓里的，不了解。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49年不辞辛劳讲经说法，为什么？帮助人看破。为什么不带人打个佛旗，打个禅席啊，办一个修学的法会啊？为什么？那个容易，你自己会，所以修行在个人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对于金流论知道的少，就看不破啊，放不下了。啊，知道很少，能不能成就？能，成就的人很多。啊，那是什么？阿弥陀经里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他虽然知道经论少不多，他有善根，他有福德啊，他有缘分，老师告诉他不多，他全能做到。那譬如啊，像海贤老和尚这一类的人不少啊，历代都有啊，出家有，在家也有啊。啊，他们善根福德因缘深厚的，全凭着自己老实听话正感，他只要有这6个字，甚至是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根本没有学过经教，啊，六祖慧能就是他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学过经教。念佛真正想求生极乐世界，一定要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那妄心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，这一生去不了。那你要等待下一次的缘分，来生后世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你遇到像现代这个缘分啊，遇到净土啊，你再好好的修啊，注意要知道起心动念是妄心，分别执着是妄中之妄，严重的妄心。这个妄心造业就是六道轮回。